朝鲜中央通讯社20号以领袖遗训观察战和党的政策维护战中打响又一个辉煌胜利的炮声为题，发表了关于黄海南道水渠第一期建设工程斗争的公报。公报指出，突击队员们和黄海南道人民遵照伟大的金正日统治的遗训和朝鲜劳动党远大的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构想，奋起投入建设大规模自流式水渠的斗争，全部发挥自立自强的力量来完成黄海南道水渠第一期建设工程，对年年货的大丰收提供了可靠的保证。由于黄海南道水渠第一期建设工程的完成，我国人民得以圆满实现了金正日统治的又一个遗志，并在世界面前再次证实了胜利和光荣永远属于以誓死贯彻的意志竭诚拥护金正日统治遗训和党的构想的总进军队伍这条哲理。我国人民将坚持把伟大的金正日统治的遗训作为生命线，以跨上万里马的气势加快大进军步伐，来实现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宏伟纲领，在社会主义经济强国建设的顶峰插上胜利的旗帜。